20分贝。 坐看云起时。 现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沙鸥的录音剪辑。 会上，我们要和日本女排一见高低。我是多么兴奋呐！我日夜盼望这。急匆匆地走进了训练馆，他和教练嘀咕了几句，就把我叫到了他的面前。 这是你的诊断书，走吧，上医院去。 等我训练完了再去不行吗？ 不行不行，走吧。 我不太情愿地跟着韩医生来到了医院。谁知医生给我看了我的腰部骨椎病变的 X 光片以后，做出的诊断竟是要我永远地离开球场。我不能。打下去会怎么样？后果很难预想，发展下去有可能要他。 年，一年，也许还会更长些，那又怎么样呢？ 半年。 半生，去换一场比赛吗？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赢这场比赛。 胡闹，纯粹是胡闹。 三年以后，你就会理解了。我等这场比赛，等了十几年了。队的姑娘们都还没有离去，她们看见我和于教练在谈话，就悄悄地围了上来。 别着急， 于指导。 怎么了，姑娘们？ 问呢。 于指导，沙鸥的事情领导上怎么决定的？ 对了，沙鸥，必要的时候还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。 我妈妈？ 是。 东山，对，是大威的来信。我顾不上羞涩，在姑娘们的喜笑声中夺回了。盼望得到你的鼓励和安慰啊。 经过十几年的波折，我们总算都重返了自己的工作岗位。运动员的心在为什么跳动吗？十几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攀登。 十多年前，我和大威初次相遇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现了。 谁就不是好士兵？ 这话谁说的？ 拿破仑。 我的天，这是个人英雄主义。你了 我们的喜闹声惊动了坐在前排的一位男运动员，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。我和训练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日本著名教练大松博文的训练法，运动量相逼到了场地边的角落，可排球仍然一个接一个的无情地朝他砸来。莉莉喘息，渐渐的，我的体力支撑不住了，可是排球仍然在我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抛来。 你不是身体不行，是意志垮了。今儿再打。 没想到像你这样的。 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。谁不想当冠军，谁就不是好运动员。嗯，像个大狗熊。会死？你这么娇气，还想当运动员，还想当冠军呢？ 你这人管得真宽，细小的事情上克服任性，锻炼意志，懂吗？来，吃了它。 世元同情的话语使我感到委屈，我大口大口地吞咽。 沙鸥，你上哪儿去？我去找领导。沙鸥，你听我说呀，不叫打就算了。 那么多苦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真到了上阵的时候，这最后的一搏就坚持不下来吗？ 可我们也得尊重家长的意见呢。他坚决要求停止你的训练，而且他最近就要到这儿来。不干涉你吗？ 既然同意我走这条路，就该让我走到底。 我是多么不愿意打破这幽静的气氛，又是多么不愿意伤害大威的心呢、啊。让你等了好几年，以后你不要再等我了。 为什么？只要找到好的治疗方法，你还是可以打球的。 真的？不是拉我去结婚？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，但紧接着鼻子一酸，躺下来的却是又苦又涩的打球。只要还能去夺下世界冠军，我什么都不怕， 累点， 什么都能忍受。胜利，我仿佛轻轻地飘到了空中，飞到了网前，一下又一下的。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，我是多么不愿意与大卫。深情地互相凝望着。 受多了，每次治疗你可受苦了。 大威走了，他们登山队要再一次去征服地球上最高的山峰。 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 传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营地，传到于教练的家里。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。什么可说呢？大威还在国内等着我的好消息呢。还有，在浴室里， 认真。银牌怎么样？金牌又怎么样呢？ 是啊，韩医生还不能理解我的心情。我要的是金牌，不是。大威他们胜利的消息，给我失望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快慰。 小欧，您不知道我多高兴， 我看得出， 比我自己打赢了还高兴。 我购买了许多结婚用的物品，兴冲冲地回到了家里。 沙阿姨， 不可能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但又不得不信。可是花，当年大威和我在雪地里滑雪的情景时时的在我眼前闪现， 并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，而是在于为达到目标所做的奋斗之中。 奋斗， 小欧，你该吃点东西了。小欧， 我不顾妈妈的劝阻，披上雨衣，一头扑进了风雨之中。不知道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，今后的路该朝穿过树林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圆明园的废墟。故地重游，触景生情。我想起了当年和大威一 能烧的都烧了。 在烈火和岁月的考验中，一切经受不住考验的东西都消失了玩的道路。 江县看集合完毕。 稍息 同志们， 从此我就和当年的余教练一样，对年轻的队员们进行了艰苦的严 亮。你还要带着练。 谅解我， 这什么话？你应该得到幸福，我们都该得到幸福。混奖杯和鲜花的照片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 阿姨，阿姨，你看我是世界冠军。爸爸， 我赶紧擦去泪水，走进屋来的竟是韩医生。 是您。 我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 沙鸥，最近你的腰部情况。 我感到 深深的慰 你怎么了？啊？哎，好。 女排又一次拉开了战幕。这一天，虽然我知道中日女排的决赛正在。移来移去，突然隔壁病房里的一位小男孩冲了进来。 阿姨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， 人民感谢你们，祖国感谢你们。 小男孩推着轮椅把我送到了电视机前。 奖杯呀，不过它一定很沉，很沉。